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我是香辉。今天的音乐导航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是萧敬腾的《福尔摩斯》。歌词呢也是讲述的是现今的社会八卦风气盛行，全民呢都是福尔摩斯，到处呢侦查和窥探，这样的你我到底是犯罪还是侦探？透过这样的一首歌，萧敬腾呢也是巧妙地传递了对这个花花世界当中社会现象与时事的一番关心。今天呢，我们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听一些男歌手的歌声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两位优质的男声，周杰伦给我们带来的《四季列车》，以及吴克群《胡闹》。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向辉。 下的全所有的英雄，现在你面前有所表现，无边情的召见，如此狼若比肩。我不明的想象会中的那位天君藏线索，为了证明你也一样鲜艳，也值得继续向前，让你的泪洒昨天，也是这几年善变，这次出现是偶然断片。呜呜，这一生一起三年要哭，准备等你面前去迷了路。哦嘟嘟，你对着表情有点孤独，一双目光让我深深的迷路。呜呜，你眼神里有马的孤独，看见你会不会寂寞不在乎。哦嘟嘟，这个就像有我的速度，像猫一样的呜呜，我不禁迷住。Thank you.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倒立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前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两位这个民谣级别的歌声了哈。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呢，是赵雷和四个音乐小伙伴头顶的烈日用五辆摩托车扎出来的。2022年呢，赵雷和他的四个音乐伙伴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的全国巡演。他们骑着摩托历经了15座城市，用疯狂也是记录下来了自己的青春，用音乐也是雕刻了时光。有些歌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